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来聊一聊音乐会上的意外吧。莫扎特的大提琴协奏曲就在耳边。那今天和你聊一聊的是音乐会上的意外，这也是在音乐事件当中也有很多意外的产生。在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那一次呢，是费城交响乐团他们独奏大提琴的琴弦在演奏的时候突然断了，趁独奏下去换弦的时候呢，指挥若无其事的弯腰捡起了地上那根弦，问下面说谁要留作纪念呢？前排立刻有人站了起来。的确，这在音乐会当中是真的是纯属意外，但是指挥的化解 也是让前排产生了幸运的观众。你所知道的音乐会上会有什么样的意外呢？也可以通过两个方式，10628881974，还有就是到新浪微博里可以找到王卓。 刚才呢说到了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德沃夏克的这首大提琴协奏曲由费城交响乐团当时在演奏的时候呢出现了独奏大提琴弦断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著名的艾默森四重奏，他们在演奏一首作品的时候演到一半，第一小提琴的琴弦也断了。那个人呢对观众说，我本可以在第六度的弦上拉完这首曲子，但是为了尊重你们，也是为了尊重舒伯特，所以呢他保持了原状，而且还是去把弦换完了再来演奏的。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艾默森四重奏团他们来演奏的巴赫的音乐，巴赫的副歌。Thank you. 友友在北京乐厅演奏琴弦也断过一次。其实在弦乐器的演奏过程当中呢，确实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而且会很多，但是呢我还没有碰到过一次。也许碰到之后，这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听音乐会的财富吧。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聊一聊音乐会上的意外，而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完全是源自柏林爱乐团并没有选出他的音乐总监。好了，下半时段有何的魅力，再回到这里再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二时段等待各位好朋友的回来，此刻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音乐会上会出现的意外。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你总在眼前，爱还在蔓延。 好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关注天气，上午本市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午后风力减弱到二级左右，能见度大于10公里，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本市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昼夜温差较大，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No。永恒的魅力，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 那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音乐会上的意外。那究竟音乐会上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意外呢？让我们现在先来听一听耳边的这一段音乐。上半时段说到很多场音乐会的时候呢，都会是琴弦断了，不是大提琴就是小提琴。虽然耳边的这一段呢是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但是它并不是在舞台上出现的一个意外。在第一乐章还剩2分钟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突然在座位上晕倒，音乐还在继续，有人站起来问有没有医生，而立刻来了十几个人，从观众席的各个角落站了起来。医生来听音乐会的还真不少。音乐及时结束，大家安静地等了几分钟，指挥很真诚地向没有看到情况的观众解释了几句，之后就开始继续下一乐章。这样的一段音乐其实配合的是耳边的在音乐会当中的一个突发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又是如此的温暖。 马友友当时在北京的演出。那当时呢，在北京的演出呢，马友友确实是大提琴刚开始演奏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发生了断琴弦的这样的意外。处理的方式呢，就是马友友要回到后台换琴弦，回来以后再从头开始演出，整个过程耽误了十几分钟。但是大家也都是非常理解的，的确是这样的。在音乐会当中呢，也经常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音乐会上发生的一个意外。那这个意外呢，是当交响乐团在演奏伯辽兹幻想交响曲的时候，演出完毕观众退场的时候，一个老太太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躺在地上整个人都动弹不得。当时呢，有人虽然去做了各种的帮助，还是有人在玩笑地说，是不是因为听了幻想交响曲的缘故啊。 在音乐会当中的意外。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最后呢，还是来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产生，包括音乐会上的意外。好了，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永恒的魅力会去和你分享经典，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再见。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